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午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最简美式口语，欢迎我们的嘉宾 Mark 老师。 大家好， Good afternoon。 Happy New Year, Mark. Thank you. Happy New Year to you too. 好，今天也是马克老师的新年首秀了。在这里欢迎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跟着我们一起，新的一年继续地道美语情景口语，保证带给你最地道最鲜活的地道美语、 mm-hmm. 都不能说更多的叫 Real American Spoken English、 mm. 好，所以大家要提升口语，提升发音，提升表达，跟着我们的地道美语课堂是绝对没错了。今天我们继续哦，我们的新话题，这新年刚刚一到啊，我们就注意到一个现象，很多人就开始怀旧了。 嗯哼， 这是什么呢？元旦早上，刚一醒来，发现这个朋友圈怎么全部都在刷屏啊？刷的是什么呀？晒18岁的照片。 对对对 ，pictures from when they were 18 years old。 你看，连马克老师都注意到了，您的朋友圈里难道也在晒照片呢 ？You know, I have a lot of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on my WeChat contacts, you know, because I teach them, and some of them are like 19 or 22 or whatever.So I was like, oh, this is a picture of me when I was 18. I was like, it looks the same. What's the big deal? So it took a little while to figure out, like, what people were doing. I was puzzled by it. 您看啊，这朋友圈里的很多年轻的朋友们、 yeah. 也就19、20岁吧。 什么区别？我看不见。 然后发了一张照片说，你看。这是我18岁时候的照片。这个有什么情况呢？这个、 yeah. 这个是个什么梗呢？你看我们大家在新年的时候都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 嗯、 纷纷晒起了18岁、 yeah. 不仅是我们自己晒，看来网络上啊微博上啊很多的明星们也晒出自己的18岁、 嗯、 到底这个18岁是一个什么样的梗呢？你看我们的地道美语这新年是不是非常接地气儿啊？我们今天就约大家一起聊一聊你的这个18岁的照片晒没有晒呀、啊、 ？Right， 其实英文中的说晒照片啊，没有汉语这么鲜活了。英文直接就说 post pictures、 mm-hmm. 就好了。 Yeah， put up a picture， post a picture， yeah。 Also， you can say put up，、 mm-hmm. 也就是贴上去啊，发上去，发布什么的。 对， 好，朋友们，你们晒了照片吗？反正你们都在我朋友圈里，我知道你们都晒了，我也都看见了。 Put it up already. Put it up again. Maybe we missed it, right? 所以我也觉得这个活动还挺好玩的。 Mm-hmm. 希望大家呀，就是说都有一颗年轻的心啊，即使我们容颜老去，我们变老了。 Young at heart, yeah. 对，这个心里要年轻啊。我们的青春是永远不散场的，好吗？好的。好，今天啊，我们就说一说哈，朋友圈兴起了这个新玩法，晒起了18岁的青葱的照片。 嗯、 而且配文还得写一个谁。还没个18岁呢，今天我们就集体来缅怀一下青春年华，同时我们也聊一聊在 social media 上面有过一些 trends、 mm-hmm. 有过一些 fad、 right. 潮流 yeah. yeah, both of those are good words to use about something that people are doing, right? A trend or a fad. 对，所以像这样的潮流呢可以叫做 trend、 mm-hmm. 因为它是突然间起来的 yeah. 像一个潮水一样流过。 嗯哼， 当然你不能说 fashion，就不能叫 fashion。 对对对对对对。Fashion is a small change in something that people already do. For example, to have pointed shoes might be a fashion. Everybody wears shoes. That's nothing new. But nowadays, everyone's shoes are so pointed. Oh, that's the fashion this year and maybe next year also.To have pointed shoes. 对，你比如说人人都穿某一款的鞋子。 对啊。 这个叫做 fashion, 或者叫做 style. Yeah. 但你要说像在朋友圈这个一阵风过去的事儿，它不能叫一个 fashion。 Yeah, a fad, a trend, yeah. 这个 fad, F-A-D 和 trend、mm-hmm. 是可以来描述这个现象的。 对。 那像 tide, fashion, even style,是不可以来描述这个现象的。 对对对， 不可以。 所以今天咱们这也把这个潮流这事儿这单词怎么说得弄清楚了哈、 嗯。 好，来看一下你们的 comments, 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吧，在直播区当中。有人说了啊，宝宝三岁还差15年才满18岁。你是在忙着给你的宝宝晒18岁了。有的人说,when I was 18, 太土了，不敢晒我的照片。 嗯。 我也找了一下18岁的照片，手机里还真有一张在上海拍的。 That's cool, nice. 但是我想了想还是没有 po 出来、因为那个时候太美了。 Aww. Yeah, and we can kind of predict what comments we'd get on those posts, right? Yeah. 对，也是太，我们要低调哈，我们没有晒。好，这很有意思。你们到时候完事儿以后呢，也给我发点18岁的照片，咱们也 po 在今天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好不好？ 好。 今儿的对话我们要走起来了。首先还是练听力，请马克老师给我们来一遍。 好。Just a second. Is this seat taken? Go ahead.Oh, Jingjing, it's you. I'm on my way to work. Me too. I'm just looking through WeChat moments to pass the time. Have you noticed any trends in people's posts? Yeah, lately a lot of people have been posting pictures of when they were 18 years old. Do you know why that is? Let me guess, since it's 2018, someone got the idea and it went viral. That's a good guess.This coming year is also the first year that the post-90s generation can no longer call themselves teenagers. You know what I noticed about all those pictures? What was that? Fewer of them were selfies. I don't know if that means people took fewer selfies when they were 18. Yeah, I guess if you have a whole year of photos to choose from, you don't have to use a selfie. The most charming ones are group photos.Showing what people were doing when they were 18 years old. Right, it's cool to see what hobbies and interests people had when they were younger. It's a nice trend, looking back on innocent times. You said it. 好, dialogue 2. Later on, a bunch of people get off the subway and it is quiet enough to talk again. Are you still looking at WeChat moments? Kind of. I'm having a look at my subscriptions. There's already an article about why people are posting pictures of themselves as 18-year-olds. Does it give the same reason I told you? Yeah, and it talks a little bit about other social media trends. Is there a general pattern? There might be. You know, each of these trends starts out as a cute joke. It becomes wildly popular, and everyone wants to get involved.Then, a few people make a joke about the joke. Finally, everyone forgets about it. It seems like the 18-year-old posts are still a pretty hot trend. I wonder what the joke could be. Well, the article predicts that people will post pictures of themselves at 18 months old, or post pictures of famous people like Donald Trump or Liu Han when they were 18 years old. Those would be pretty funny.There's even a guy that takes old social media trends and makes new videos about them. How does that work? Well, he must have access to the sets at a movie studio. He took the ice bucket challenge and set it at the time of the Beijing Olympics. Everyone's wearing those volunteer uniforms. Let me see. Oh, yeah. Here's another one where people, it looks like the Tang Dynasty, are eating fresh dates and bananas. That one's good for a laugh.Those videos make it look like he was the one who started each of those trends. Interesting idea. I wonder what he'd do with the 18-year-old trend. 好，今天这个对话，开年的对话啊，有这么接地气的话题，是不是大家感觉到短小？精湛啊！大家听懂了什么？有人说，就听懂鹿晗了。 Yeah, that stuck out like something really cool. 确实有鹿晗、嗯、这是肯定有的，所以这对话无比期待哈、啊。来、嗯、我们一起开始学起来。 好， 场景是什么呢？场景是 Jing Jing and Mark、嗯、are chatting on the subway、 yeah. 我俩呢在地铁上聊天。 对对对、 哎，很巧啊，非常巧，晶晶呢本来我俩不在一块儿的、 嗯、 晶晶说，哎，这个座位有人坐吗？ Is this seat taken? 好，这个座位有人坐啊、 嗯、 这个在我们公共场合经常会用到，他怎么说呢？ Is this seat taken? 对了，有人坐，他不说坐、 yeah. 他说 Don't ask are there people, because obviously there aren't, right? I just have my bag there or whatever. 哎，对，你千万不能说 are there people? Right. 太不能了，太不能了、嗯、你只能说 is this seat takenTaken. Yeah, yeah. 在饭店你可以说 is this table taken? Yeah. 这个座位被拿走了吗、 mm-hmm. 被占了吗？ 对。 叫 is this seat taken?、 Mm-hmm. Taken. 记住啊，这个单词很重要。 对。 马克头也没抬啊，马克说没人你坐吧。 Go ahead. Go ahead.、 Mm-hmm. 并没有说 no people, 没说呀。 对对对对 ,go ahead. 他说的是您继续吧。您请吧、 嗯、对对对， 叫 go ahead、 嗯、 注意啊，语境的用法、 嗯、 不能逐字逐句的按中文的意思去说。 嗯， 抬头一看，哎呀，是你呀、啊、晶晶，这么巧。 Oh, Jing Jing, it's you. It's you.、 嗯、 你看哪儿哪儿都能遇到你。 对对对。 啊，都能遇到，地铁上都能遇到。好了，相认完毕了，晶晶说、 嗯、 我呀、啊、这是去上班的路上呢。 I'm on my way to work. On one's way to.什么？这是我们中学的时候就学过的表达了。 对对对对对。 口语里美国人也用、 嗯、 说 I am on my way to work。 对。 我在上班的路上。那我要是在去上学的路上呢？ I'm on my way to school。 I'm on my way to school、 嗯、 我要是在去银行的路上呢？ I'm on my way to the bank。 I am on my way to the bank、 嗯、 我在去医院的路上呢？ I'm on my way to the hospital。 I'm on my way to the hospital、 mm-hmm. 这个句子例句呢主要检测了马克老师的中文听力。 That's okay, those are common enough words, I know them、yeah. 马克老师中文听力很好了、mm. I'm on my way to work, 我在上班路上、 huh. 我也是啊。 Me too. 我一直在看微信朋友圈打发时间。 I'm just looking through WeChat moments to pass the time。 看朋友圈呢我们用 look through WeChat moments. Look through、 mm-hmm. 为什么要用 through 这个 样子？ You could say look at, but looking through is like I'm looking at a lot of them, and some of them a little more, some of them like you know, just a few、okay. 我们看朋友圈的时候是不是都在刷呀？ 嗯、mm-hmm, 嗯、mm-hmm. 在刷 exactly. 刷是个什么感觉？从下刷到上， 对对 对 一页一页的刷过去， look through several moments, 通篇浏览， 对对 对 所以加上了 through 这个通字呢、 yeah. 就更加的形象了、 mm-hmm. I'm just looking through 好朋友圈叫做、 yeah. WeChat moments、 哎、叫 WeChat 微信的 moments、 mm-hmm. 瞬间， 对对对对对， 嗯，因为我们发的每一条信息都是我们的一个 moment, 嗯哼嗯哼， 所以朋友圈叫做 WeChat moments, 对， 你千万不能说 WeChat friends 什么之类的啊。 Yeah, no, that's like you're deciding who to keep and who to delete. Yeah, I'm 可以说 friends circle, 我们只能这么说。 That's nice. Yeah, we might not know what that refers to, but yeah, it's that's a nice way to set it up. 所谓的刷朋友圈是刷的是朋友圈的发布， 对对对， 所以英文中说 look through WeChat moments. Yes. 希望大家能把这表达牢牢的记住，因为这就是你的日常生活。 对对对对， 打发时间。 嗯 ，to pass the time. Also, we know kill the time. Yeah, kill time. Yeah, yeah, yeah. Kill time, pass the time,、 mm-hmm. 都是打发时间 的 意思。 对对对 yeah. 好，晶晶开始问他说：“哎，你注意到最近的发布热点了吗 ？”Have you noticed any trends in people's posts? Have you noticed? 哎，你注意到了吗 ？Any trends?、 Mm-hmm. 来了。刚才节目一开始说过了 Trends Yeah, T-R-E-N-D-S Trends Any trends in people's posts、 mm-hmm. 这里 posts 务必要加上复数形式， 对对 对 因为它是不止一条发布、 嗯、 复数、啊、In people's posts、 yeah. 哎，我注意到了 Yeah 最近啊 Lately Mm-hmm. 许多人都在晒自己18岁时候的照片。 A lot of people have been posting pictures of when they were 18 years old. 先主谓宾搬上来，很多人晒照片。A lot of people have been, 现在完成一直在晒、 mm. posting pictures,、 yeah. 晒照片。什么照片呢？ Of when they were 18 years old. Of when they were, 可能我们要是写就不会这么用。 Yeah. Of when they were 18 years old.、 Mm-hmm. 这个表达很地道。 Yeah, yeah. If you say pictures from when they were 18 years old, that could be like any picture taken in the year that they were 18. So this one's clearer of when they were 18 years old. 哦，这是最清楚的一个表达。Mm. Of when they were 18 years old. 对对对对。 Okay. 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 Do you know why that is? Do you know why that is? 简单、mm. 我猜一猜吧。 Let me guess. 因为2018年了呀。 Since it's 2018,、 mm. 有人就有了这个想法。 Someone got the idea. And it went viral. 然后就广泛的流行开来了。好。这个单词 go viral、 mm-hmm. Yeah, you could say an idea went viral, but usually we say like a picture or a video went viral, or someone's quote, you know, like someone's tweet, you know, it went viral、yeah. 哎、所以这 go viral 的意思就是说突然间一下、 mm-hmm. 广泛的在全世界的互联网全部流传开来了 Yeah, yeah, yeah. But this behavior of posting the pictures, we can't exactly say that went viral, just the idea、yeah. 啊、是这个想法 对对对， 有人觉得说2018年了，是不是晒一下18岁的照片啊、 mm-hmm. Yeah. 有没有这个意思呢？ Someone got the idea and it went viral. Right. 是不是就这样流行起来了呢？哎、mm. ，你这个猜得好。 That's a good guess. 哎，同学们，你平时说别人说，哎，你这个猜得好，哎，猜得不错、 mm-hmm. yeah. 猜得好，猜得妙，猜得呱呱叫，你说 That's a good guess. Yeah. That's good guess. 嗯、mm-hmm. 这新的一年啊 This coming year. This coming year. 这来的一年啊，也就是这新的一年呢、 嗯、 也是90后们不能再把自己啊叫做青少年的第一年了。 好。This coming year is also the first year that the post-90s generation can no longer call themselves teenagers. 好，我们再听一遍。 嗯。This coming year is also the first year that the post-90s generation can no longer call themselves teenagers. 先说 the coming year,、 mm-hmm. 它是什么呢 ?is also the first year.、 Yeah. 它也是一个第一年。什么第一年呢用从句去修饰、 mm-hmm. that 90后英文怎么说 ?The post-90s generation. 对了、mm-hmm. ,the post-Post 后 ,yeah, 90s, 90年 generation 代、 mm-hmm. 那同理80后呢 ?yeah, post 80s generation. 对了00后呢 ?post 2000s, we call them millennials, like that's what gets used a lot, millennials. 那可不可以 2000? Sorry? 可不可以 2000? Post 2000s? Yeah, sure. Yeah. 也可以。 Yeah. 好。那其他的就自己去带进去就好了哈、 mm-hmm. 叫 the post 多少年代的 generation right. 这90后呢 can no longer、 yeah. 已经不能再 call themselves teenagers、 mm-hmm. teenagers、yeah. teenagers 是青少年 对对 对 多少岁啊 13到19岁差不多 13到17岁可能 yeah sure 差不多吧、 mm-hmm. 大家知道吗这个梗呢就是这样的就是出生于90后的人、 mm-hmm. 你比如说born in 1999 right 到今年也就满18岁了明年就满18岁了 yeah that's it that's the end of your youth right bye bye 拜拜了你18岁了成人了 yeah 99年的 成人上班吧快点 成人99了都已经是18岁了、 嗯、对对对 所以已经不再是青少年了、 mm. 未来就是00后的天下了、 yeah. 这句话就这么说 This coming year is also the first year that the post-90s generation can no longer call themselves teenagers、 mm-hmm. Sad, isn't it? Oh, that's okay, yeah, they'll be alright 90后99的都满18了成人了哈、 mm. 我们好开心啊 Yeah, that's cool, good, get over it, you guys 马克说哎，你知道我在所有这些照片里注意到什么了吗 You know what I noticed about all those pictures? You know what I noticed in all those pictures?、 Mm-hmm. 什么呢 What was that? 很少有自拍。 Fewer of them were selfies. Fewer of them,、mm-hmm. 更少的 were selfies. Yeah. 好，自拍自拍自拍。 对对对对对。 还会吗这个单词千万不能忘啊，咱们15年就学过了啊，再来听写一下。 Selfies. S-E-L-F-I-E-S. Selfies. Selfies. Yeah. 这自拍的年代您不会这词儿那真说不过去啊。 Yeah. I don't know if that means people took fewer selfies when they were 18. 哎呀，我是不知道哈，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说明人们18岁的时候更少自拍呢、 mm-hmm. I don't know if that means people took fewer selfies. 拍自拍叫 take selfies. Right. 拍自拍啊，拍拍拍照片叫 take photos. Mm-hmm. Mm-hmm. 拍自拍叫 take selfies. Mm-hmm. When they were 18. Yeah. 是不是18岁的时候人们更少自拍呢？对啊，18岁的时候，我们18岁的时候，我们还没有 Selfie sticks. 对啊，我们还没有什么美颜相机啊。 Right, right, right. Yeah, it'd be weird. Hold up this big camera, you know, and like, try to take a selfie. 对，所以大家看到的以前的18岁的照片、 mm-hmm. 第一它没有美过图，没有修过颜。 对。 也没有什么拉长一下呀，缩短一下的呀、 yeah. 胖的瘦的都没有。第二它没有 selfies,、 mm-hmm. 都是别人给你拍的，所以更加真实。 Right. 它就是你自己。 Mm-hmm. 啊，那会儿的照片还是挺美的。 Mm-hmm. 再一次。好, 好，接下来马克说对啊。 Yeah. 我猜如果你有一整年的照片可以选的话你不需要非选自拍嘛。 I guess if you have a whole year of photos to choose from, you don't have to use a selfie. I guess if you have a whole year of photos,A whole year of photos,、 mm-hmm. 一整年的照片 Thousands of photos. To choose from,、 mm-hmm. 可以选择的话 you don't have to use a selfie. Right. 不需要用自拍嘛。 嗯、mm.。 最吸引人最好看的就是那些集体合影。 嗯、mm. The most charming ones are group photos.、 哎、我们用 charming 这个单词。 嗯、mm-hmm. Charming, yeah.、Mm-hmm. 它是什么意思呢 It means lovely, it means make you excited, make you happy to see the person. Yeah, charming.、 Mm-hmm. Charming 这个单词很有、 mm-hmm. 就像它本身一样它很有魅力。 Yeah. 又吸引人的又好看的 又 lovely 又可爱的、 mm-hmm. 又萌的 对对对对对 但是又给人印象深刻的又让人很喜欢的、 mm-hmm. 叫 charming、 mm-hmm. charming、yeah. 最最最 charming 的就是那些 group photos、 mm-hmm. 它展示了人们在18岁的时候都在干什么 showing what people were doing when they were 18 years old 对同意吗、 mm-hmm. 同不同意 Yeah. The most charming photos、 mm-hmm. are those group photos. Yeah, group photos showing what people were doing when they were 18 years old. 对马克老师有什么照片啊18岁的时候在干嘛 I have a few, yeah. It's kind of weird. I didn't take as many photos as people do nowadays, but I have some, yeah. 在干嘛呢 Planting trees? I might have a picture of that. I don't know. Playing with my dog a lot. 哦、yeah. 和家里的狗狗在一起玩耍。 对 hiking, stuff like that. Yeah. 哎呀是18岁就开始 hiking 了。 Yeah, yeah. Oh, no, I just started before I was 8. But yeah, definitely when I was 18. 7岁就开始 hiking 了。 三多岁应该。 三岁就开始 hiking 了。 对对对对 like ever since、 哎、 I was born. 哦、 yeah. 也真是从小是个徒步人才啊。看我们18岁的在干什么啊。 嗯、 这样吧大家你们敢 po 照片。 Yeah. 微博上 at 我我就敢 po 我18岁的照片、okay. 要不要玩一下、啊、 Sure 好你们18岁的时候干什么呀马克说对很酷 Right It's cool to see 哎，能看见人们在年轻一些的时候啊，都有哪些喜好和兴趣、 mm. It's cool to see what hobbies and interests people had when they were younger 好我们来看这两个单词一个是 hobbies、 mm-hmm. Hobbies 就是你的怎么说你的一些喜好 Yeah, yeah, like building model airplanes or playing the guitar or something like that. 哎，比如说喜欢做飞机模型啊、 mm-hmm. 喜欢弹吉他呀、 啊、Yeah, yeah, yeah. 对吧、yeah. 这种就是你的 hobbies、 mm-hmm. 你业余时间爱做的事儿 Right. 那么 interests 呢 Yeah, what you like to see, what you like to listen to, what you like to read. You're not really doing anything. You're just going to the concert or you're just listening to that music. 对、yeah.你感兴趣的东西、 mm. 一般来讲是一些文学艺术比如说你爱看什么书啊、 yeah. 你爱看什么电影啊、 mm-hmm. 你特别喜欢听什么歌呀、 right. 啊、你们年轻的时候都喜欢听什么歌啊、 mm. oh, Hobbies and interests 都是你自己很个性化的非常 you 非常你的、 mm-hmm, mm-hmm. 爱做的那些事情 对 所以呢 It's cool to see what hobbies and interests people had when they were younger. 对对对。 哎，有时候你想想年轻的时候自己那些爱好、啊、 嗯， 真的觉得它就是你成长的一部分。 嗯哼。 马恒老师年轻的时候爱好，我知道了 ,hiking.、 Yeah. I liked lots of stuff. I liked cars when I was a kid too, and I didn't buy one until I was in my early 20s. You know? 又20岁就给自己买了个车呀。 Yeah, and I don't know why I don't have a picture of me with the car. It's so weird. 为什么没有自己和车 爱车的合影？ Never thought I'd have to prove it, yeah. 马克老师有他跟别人车的合影，他没有跟自己爱车的合影。还有什么？ Other interests, watches, collecting Swiss watches, definitely. Yeah, 你这都是些高大上的爱好哎。 Kind of, yeah, I didn't know. 收集手表。 Well, no, I liked reading too. Yeah, a lot. Yeah, I'd always hang out in the 现在很少有人戴手表了吧？你还戴着手表 ？I don't know why. I just like it. Yeah, I think they're cool. Yeah. 这个很少，我觉得现在很少有人戴手表了。 对对对，很少的。 马克老师喜欢收集手表。 对对对对。 各种、嗯、啊装饰品。 Yeah, special interests. 链子什么之类的。Mm-hmm. 好，这就是你年轻时候的 hobby 哈、啊。现在你也可以想想你年轻时候吧，在听什么？听任贤齐《心太软》，有人在听啊。Yeah,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年轻的时候爱好吃饭啊，结果变成胖子了。有人说、年轻的时候喜欢《喜羊羊与灰太狼》。啊、你们好喜好大呀 Looking back a long ways, right? 你们有点大有点大啊、mm-hmm. 有的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Oh, that's cute, I like that show.、Yeah. 有的喜欢听的歌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哎呀这都是任贤齐的歌。 Oh, no, we still hear those songs on the street sometimes. Yeah, yeah, yeah.、 啊、马克老师都能听到 yeah, yeah, 听懂这样的歌。 Yeah, past like a bakery or something, they have their stereo on. 还有那个人唱什么单身情歌哈、啊、有人说马克老师是土豪啊、 yeah, 对、 cool. 你们的18岁是什么呢想一想。晶晶说呀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潮流可以回望我们的青葱岁月。 嗯、 哇这句话真是啊一种说不出的啊。 对。 说不出的一种怎么说青葱的年华的感觉、 嗯、 咱们作为今天的第一局微信挑战马克老师要挑选一些同学出来 好 然后呢看一看哪些同学今天能够得100分 好 来不来新同学开始啊我们第一位叫做 Lifelong Learning、 嗯、好 It's a very good trend looking back on the youth years 这个是挺好的我加了那个 It's a very good trend 在前边、Looking back on the youth years 有一点不好听所以要可以换 On innocent times On innocent times 或者你可以说 on youth Looking back on youth 不要说 youth years 这个有一点奇怪 青葱岁月啊同学们咱们用这个表达叫 innocent 对 那些年少无知的 times、 yeah. 岁月 对对对对对 好它有语音的我们来听一下吧 好 A very good trend looking back on the youth years、 yeah I would be like the youth years you know so the innocent times sounds good 就给你改个这个啊85分、mm-hmm. 真不错哈、 mm-hmm. 第二位是我们的 Alvin It's a nice style to look back the young ages 好 the young ages 我觉得是那个七八岁那个十岁是 young ages、不那么这么清楚所以你可以说 innocent times the age of innocence 也可以、我很喜欢用这个 innocent、innocent times 可以 还是 innocent、 yeah. 比较好的 nice style 要换 fad 嗯，年轻纯真的。另外，你那个 style 是不能用。刚才节目开始说过了。 对。 第三位同学是神奇猪猪。 It's a so great tide that we can look back our young years. 好 ，youth years， 你可以不用 years， 就可以说 look back on 加 on our youth。完了，那个前面的 tide 你不用，那个 so great tide so 也不用，所以你可以说 it's a great trend to look back on our youth 就可以 回顾 look back on 对对对 look back on 就好了。Yeah. 新同学啊，三只小猪的萌粉。 嗯、 It's a good tide for us to look back on the green days we had before. 他用了一个 green days。 Green days 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合适的。我知道那个 green day 什么意思，但是呢 ，green days 啊，我觉得可以换 innocent days。The innocent days we had。最后他用是 before， 不用。The innocent days we had 就够了 好、 那它的前边的 tide 你可以换 trend fad 都可以 It's a good trend to look back on innocent days. 哎，这两个同学都把潮流用成 tide、 mm-hmm. tide 就是那个啊海里那海潮， 对对对， 那叫 tide. Yeah, yeah. 这种潮流还不能这么说哈。 对对对。 接下来是 Lizzie, 她说 It's a good trend to remember we are young. Yeah, remember we are young. 如果你现在很年轻你可以。别忘了你现在这么年轻 Remember, you are young. 但是现在有三十多岁那不用说这个。所以 It's a good trend to remember what happened when we were young. When we were young.、 嗯、we are young 是我们现在年轻啊。 Yeah. 你青葱呢那就应该是一个 what happened when we were young. 对对对对对。 你看那歌里唱的 When I was young, I'd listen to the radio. Oh no, that's the yesterday once more, right?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 是吧 When I was young, 那是过去的事儿。 Yeah. 好今天的100分呢是我们的 Carrie 同学。 好。 这新年真是个好兆头啊。 Mm-hmm. Looking back on your own youth is a wonderful trend. 100分 Pretty good. Yeah. 再听一遍啊。 Yeah. Looking back on your youth is a wonderful trend. 首先回顾说对了。Looking back on.、 Mm-hmm. 青葱呢 youth,、 yeah. 青年时期。是个什么很好的潮流呢 ?is a wonderful trend. Yeah. 用得完全正确。 You couldn't exactly say that's a trend, so you sometimes can add some things. You could say, any trend that gets you to look back on your own youth is wonderful. 嗯这 Carrie 同学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对。 新年开场就是开门红真不错。 Mm-hmm. 好马克老师您是怎么来说这句话的 ?It's a nice trend. 先告诉你 ,it's a nice trend.Trend. Looking back on innocent times. Looking back on, 回顾青葱岁月 innocent times,、 mm-hmm. innocent times, 就这么简单。 对对对对对。 好继续往下啊这段呢也就快完了。 Mm-hmm. 他说 It's a good thing to look back on innocent times. Yes.、 Yeah. 马克说是啊。 You said it. 这句话。也可以记一下、 mm-hmm. 他就是说是啊可不咋地啊 You said it. Yeah, you said it. You said it.、Mm-hmm. 是啊对呀回顾一下呀、 mm-hmm. 这今年很奇怪啊刚一开年大家就开始怀旧。 对、嗯。 这也是一种对比啊的一种美。 嗯、mm-hmm.。 Dialect 2, later on, 接下来、 mm-hmm. a bunch of people get off the subway, 一群人下车了。安静的呀又可以继续聊天了。And it's quiet enough to talk again. 对。 晶晶说诶你还在看微信朋友圈吗 Are you still looking at WeChat moments? Are you still looking at WeChat moments?、 嗯、 在吧。 Kind of. 好 kind of, 什么意思、 mm-hmm. Yeah, almost, 差不多。 哎、差不多吧。 Yeah, yeah, yeah.、 啊、在吧还在吧。我在看我的订阅。 I'm having a look at my subscriptions. 这是什么 订阅。Subscriptions is something you might get every month, every week. Yeah. 订阅。 Mm. I'm having a look at my subscriptions.、 Mm-hmm. Subscriptions. 订阅啊。记下来吧这也是个新单词。 Yeah. 这里已经有一篇文章在说了人们为什么要晒自己18岁时的照片。 There's already an article about why people are posting pictures of themselves as 18-year-olds. There's、mm-hmm. already an article. 对。 注意文章前面一定要加上一个冠词 an. Yeah. There's already an article about why people are posting pictures of themselves、 mm-hmm. as 18 years old. Mm-hmm. 为什么呀为什么要晒自己18岁的照片呢 嗯， 也给出了我给你说的同样的理由吗 Does it give the same reason I told you? Does it give the same reason I told you?、 Mm-hmm. 一样的理由吗 The same reason I told you?、 嗯、 对 Yeah 也谈到了一点其他也谈到了一点点一些些其他社交媒体上流行的东东。 And it talks a little about other social media trends. It talks a little about, 也谈到了一丢丢一点点、other 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 yeah, social media, other trends in social media.、 Yeah. 对社交媒体上有更、哎、天天都是 new trends, 对对对对对 跟都跟不上啊、今天晒这个明天晒那个 对对对 后天要加个什么帽子在头像上。 yeah, the cat hat. 是吧、天天要这那的、 嗯 啊、是吧我们也都跟上了潮流你看我的微博上是吧、都有卡片。 微博卡片，还有头像。啊、你看我头上趴了个猫，看到吗？ 对对对对对。 好，晶晶说，哎，有没有普遍的模式啊 ？Is there a general pattern? Is there a general pattern? Pattern.、 Mm-hmm. Yeah, pattern. Something keeps happening the same way.At different times. 模式模式、 mm-hmm. 啊、General pattern、 yeah. 就是有没有一些普遍的模式呢 对 有没有呢为什么这些潮流一下就兴起了然后又结束了呢、 mm-hmm. 诶可能有哦 There might be 听好了啊、mm-hmm. 你知道每一个这样的潮流都是从一个很可爱的玩笑和笑话开始然后广为流行然后每个人都想参与其中玩起来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句WeChat challenges 微信挑战这个应该怎么说呢要注意一些什么呢第二段还有不少的优秀的同学第一位 iChloe 好 Every trend like this always starts with a lovely joke and then goes viral 那个你前边用 every 所以一会儿不用说 always 就可以说 Every trend like this starts with a lovely joke所以没有用 always、然后那个最后是 goes viral 可以但是 goes viral 就是一个那个电影什么视频或者你给的照片你可以 go viral 但是谁做什么不能说 goes viral 你可以说 then becomes wildly popular 好我们来搞清楚这样一个短语哈、 嗯、对对对 就 go viral、 yeah. go viral 这词儿呢它形容的是一个作品 right 比如说一部电影啊、 right. 一首歌啊、 yeah. 哇突然间就火遍大江南北、 mm-hmm. 这个叫 go viral、 yeah. 但如果说人们抛照片这件事情、不能说 go viral Not really, not so much、yeah. 啊、他有一个你看马亚老师很认真、啊、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合适的语境 But we could say that an idea goes viral If the idea when reproduced is really easy to recognize Yeah, maybe、 mm-hmm. 你比如说晒照片这事儿吧或者是这个、 Good. 这个想法你可以说 go viral Yeah, the idea of planking went viral Yeah, yeah. 比如说我们的 planking Yeah 对吧我们的那个这个叫什么那个 they were taking pictures of themselves planking which is like a common yoga thing and then like in front of some famous like Mount Rushmore and planking oh here I am planking at blah blah blah place、yeah. 对哎呦突然间我想起来 that's like 5 years ago planking don't worry about it guys、 yeah. 天天都做竟然还想不起来 planking 是什么了、 yeah. 好来啊就是说可以说一个 idea 一个想法 right、 go viral 所以这里呢、 yeah. 老师就觉得最好不要用 go viral right, right. yeah yeah yeah 好 yeah. 克里斯 Brian 有语音、 Every fad like this starts with an adorable joke and then catches on 好他是一百分的 厉害 对对对对对 catches on 也可以对对对可以 catches on like crazy catches on like wildfire 可以加 非常好一百分、mm-hmm. 啊 adorable joke yeah not bad catches on yeah 流行起来、 mm-hmm. 第三位同学是新朋友叫苑苑苑 嗯、mm-hmm. Each trend like this one begins with a cute joke and then becomes a phenomenon. 好好好挺好的他有那个95分。那个 phenomenon 前边可以加一个 major phenomenon, 因为有很多的 phenomenon, 有很多的东西 catch on, 但是你加一点点 major phenomenon 就可以。Each trend like this one 也可以但是你可以说 each trend like this begins with a cute joke and then becomes a major phenomenon.Yeah. 好 ,major phenomenon, 对对对对 一个主要的现象。 对 接下来是我们的 Key True, 他说 ,each of these trends began from a cute joke, and then it becomes popular. 对对对对可以。那个 popular 前边也可以叫 insanely popular, or wildly popular,、 啊、 对 不 对不 可思议的流行。 对对对对。Then it becomes insanely popular, 可以。但是 if this is all together in one sentence, each of these trends begins with a cute joke, and then becomes, 不用 it.And then becomes insanely popular. Insanely, 就是疯狂的。 对。 疯狂的。 好。然后那个 begins from, begins with, 有一点区别。所以在这儿最合适的是 begins with a cute joke. 啊 ,begin with a cute joke. 对, 对, 对, 对、 啊。不是 begin from a cute joke. 对 ,begin. From 是中文思维 ,begin with 是英文的整体结构。 Yeah. Well, begin from a cute joke could be. That's if somebody did something and they weren't trying to be funny.You know, and then later people made jokes about it. That begins from a cute joke.、 Yeah. 丫头是下一位同学，她说 ，Every trend like this always starts from a lovely joke, And then become popular. 对对对 then becomes popular.、popular 前边可以加 insanely, wildly, amazingly popular 就可以 Begins from a lovely joke, 要换 begins with a lovely joke, starts with a lovely joke. Wow, every trend, 你一会儿不用 always, 对不对 Every trend like this starts with a lovely joke.And then becomes amazingly popular. 嗯，我们还是少用 always 啊这样的单词。 Yeah, yeah, yeah. No, if you have each and every, 你不用一会儿用 always. 嗯，对。然后什么开始啊 ，begin with, start with 都是可以的。 对对对对、 啊。尽量不用 start from. Right. 然后呢 ，popular 前面怎么给人家加一个副词啊？ Mm-hmm. 怎么着 popular 了 ？Yeah. Insanely popular. Yeah. Amazingly popular. Extraordinarily popular. 瞧瞧、yeah. 因为我们要形容它是不可思议的广泛。 嗯、mm-hmm. 到了那种令人发指的广泛。 Right. Amazingly popular. 嗯。 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位同学是丑小鸭哈。丑小鸭说 ,each of these trends, if this tidal wave, begins with a lovely joke, and then spread out.、 Mm-hmm. Spread out, 不对你可以说 spreads like wildfire. Spreads like wildfire, sorry, 可以、it spreads quickly, right? Spreads out.、 Mm, tidal wave, 不对啊、 mm, this trends. No, no, no. Yeah, each of these trends begins with.、Yeah. Spread out 也不太妥帖你能说像野火一样 spread, yeah, yeah. 可以。 Spreads like wildfire. Spread like wildfire.、 Mm-hmm. 这可以野火燎原一样、yeah. 这行、 yeah. Pretty good. 嗯，第二段总体来说还行还不错、 mm-hmm. 好来看老师怎么说 好 You know, each of these trends starts out as a cute joke. It becomes wildly popular. You know, each of these trends 对 每一个这样的潮流 starts out、哦、这个短语新鲜、 yeah. starts out Yeah, starts out 起来开始 starts、mm-hmm. out as ac ute joke 一个非常 cute 一个可爱的 joke、 yeah. 一个笑话、 mm-hmm. 或者是一个玩笑 对、 哎、这么可爱的开始然后 it becomes wildly popular、 mm-hmm. yeah wildly popular wildly popular、 mm-hmm. 超级的广泛的 对对对 流行的、 mm-hmm. wildly popular 就这么说接下来往下看然后每个人都想参与其中 and everyone wants to get involved everyone wants toGet involved,、 mm-hmm. get involved, 记下来吧。 Yeah. Get involved, 参与加入。 Right. 参与其中。然后呢又有一些人又开这个玩笑的玩笑。 Then a few people make a joke about the joke. Make a joke about the joke. Right. 又开这个玩笑的玩笑。然后最终人们把这事儿给忘了。 Finally, everyone forgets about it. Finally, everyone forgets about it.、 Mm-hmm. 是不是 ？Yeah， 就开始了 ，Yeah， 就完了。哈，你看那个当时2017年流行什么蓝瘦香菇， 嗯、mm-hmm. 啊，现在也没有了。 Yeah, I remember the ice bucket challenge. Someone tried that with urine, but then the ice melted. They poured it on themselves. It was a little yellow, but it was like, yeah, it's not really cold. Oh well. 接下来我们就要说的哈， yeah. 来看上去呢，18岁晒照这事儿还挺火的。 嗯、mm.。It seems like the 18-year-old posts are still a pretty hot trend. It seems like, 看上去 the 18-year-old posts,、 mm-hmm. 18-year-old 作为形容词来修饰这个 posts, 对 什么晒照呢 ?18 岁的晒照、 yeah. are still, 仍然是一个 pretty hot,、 mm-hmm. 非常热的非常火的 trend. Yeah, hot trend. 还挺火呢现在好像还在晒吧、 mm-hmm. 晒完了吗 Yeah. 我在想这可能会是个什么玩笑呢 ?I wonder what the joke could be. I wonder what a joke.Could be.、 Mm-hmm. 这篇文章啊，预计人们会晒自己18岁的照片，或者发名人18岁时候的照片。 Mm-hmm. Well, the article predicts that people will post pictures of themselves at 18 months old, or post pictures of famous people like Donald Trump or Liu Han. 哎，就说你看这句话其实很简单，它就是一个 post pictures of 谁。 Mm-hmm. Right. The article predicts.这个文章呢 ,predict, P-R-E-D-I-C-T,、 嗯、 预计和预测。 对。 这不是在写分析评论类的文章吗 嗯。 他就预测说啊说人们呢会 will post pictures of themselves、 right. at an 18-month-old. Yeah, yeah, like here's my baby picture. I'm following the trend, am I not? 等会儿这是18个月的照片。 对对对对对。就宝贝儿， 说人们会发自己18个月手的照片， 嗯哼， 或者是呢 ，post pictures of 那些名人的照片、 yeah. ，famous people。您比如说像 Yeah. Donna. Donald Trump. 就是特朗普。 Yeah. 鹿晗。 或者是鹿晗。 Mm-hmm. 18个月的照片。那就是一岁多一点呗。 Yeah, yeah, year and a half old. Yeah. 所以文章预测说接下来大家要发自己更小时候的照片了。 嗯哼。 这个我们在 Children's Day 早就已经发过了 right, 这也不是很新鲜的事儿。 Yeah. 哎那些就挺好玩的了。 Those would be pretty funny. Those would be pretty funny.、 Mm-hmm. Those would be pretty funny. 好接下来第三句话的微信挑战来咯。甚至还有一个人把老的社交媒体梗又拿出来做了新的视频。Mm-hmm. 对。 媒体梗其实这梗吧根本不是什么东西它就是什么呢就是 trend 而已、 right. 第三段有谁呀我们来看一第一位吧 Cindy 曾哈 And some even made a video based on an old social media story 对对对对这个要换一点点在前边是 And someone even 如果有很多的人做其他的东西其他的事情但是不太一样没有什么关系你可以说 someone even blah blah blah 但是在这儿你可以说 there's even a guy who makes videos based on old social media trends 不是 story 是 trends 对不对 潮流梗啊、还是用 trends 来表达 对 不说 someone even 说、 right. there's a guy who makes videos、 right. 怎么怎么样好我们看我们的漫天飞雪说 Someone even made a video of an old social media Meme、 yeah. as a new one Meme 不用在这儿你可以说 trends、然后、前边是 There's even a guy who makes videos of old social media trends Yeah 还是 there's a guy who made a video 对 就这么说有个人做视频 是是是对 是 对对 好 Jackie Wu 说 A person even made a new video for an outdated social media meme again 对我挺喜欢 outdated social media 什么 again 但是你可以 trends meme 在这儿不对所以、there's even a guy who makes new videos on outdated social media trends 这第三句其实是最难的我们表扬一下这些来挑战的同学 Cindy 曾漫天飞雪智华塔尼欧 Jackie Wu Angelia 轩 Lily 初见 Della 和雨欣 对对对 非常棒啊， yeah. 非常棒 Thanks for trying you guys This is good 真的这句话是最难的老师来告诉我们怎么说 好 There's even a guy that takes old social media trends and makes new videos about them 这么说的 There's even a guy、甚至有个人 对 That takes old social media trends、 yeah. 拿过来老的社交媒体梗 trends、and make new videos about them right 就这么说 yeah 那怎么弄呢 how does that work、 他吧肯定在电影工作室有 well he must have access to the sets at a movie studio 好Have access to something. Yeah, be able to get into something. Be able to use something. 有门路，有门路啊。 对, 对, 对。 Access to 什么呢 ？To the sets,、就是那些置景。 Yeah, yeah. Sets 就是那些置景。 嗯。 在电影工作室吧，他肯定有点门路。 对。 他呢，参加了冰桶挑战。 He took the ice bucket challenge. 这个还记得吧？之前我们也聊过啊。Ice bucket challenge. Yeah. 这个扎克伯格吧。 对。 弄起来的哈。好，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时间啊设定在了北京奥运会上。 And set it at the time of the Beijing Olympics. Set it at the time of the Beijing Olympics. Right. 每个人都穿着志愿者的制服。 Everyone's wearing those volunteer uniforms. Everyone's wearing the volunteer uniforms.、制服。 对。 哎，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Let me see. 哦，对了，这儿还有另一个。 Oh yeah, here's another one where people 好像看着像唐朝呢。 It looks like the Tang Dynasty. It looks like the Tang Dynasty. 还在吃着鲜枣和香蕉。 Are eating fresh dates and bananas. 枣。 Dates. Dates. 就那个日子那个叫 dates. Yeah, 那就是枣大家知道吗 ?Fresh dates, 鲜枣、 yeah. 香蕉。所以说这个人在做什么呢他就做他把那个时间变了背景变了 yeah, yeah. 然后再做冰桶挑战、就好像是在所以这个就很有创意嘛 对、 很好玩嘛他说哦那真可真够逗的 That one's good for a laugh 好那可真够逗的你看英文怎么说、 Good for a laugh Good for a laugh、 Yeah. Maybe not really valuable. You don't get so much information, but you'll laugh. So it's good for a laugh. 就是逗一下就行了、 yeah. 真够逗的。 Watch that movie. It's good for a laugh. Read that article. It's good for a laugh. 看个电影吧可挺好笑的。 对、 啊。读本书吧挺好笑的。 Mm-hmm. That's good one. And that's one. That one's, that one's good for a laugh. Yeah, yeah. 那些视频看着好像他就是开启所有这些潮流的人呢。 Those videos make it look like he was the one who started each of those trends. Those videos make it, 啊，就让这个事情呢、hmm. look like, 看上去就像，像什么？ He was the one. 他就是那一个人。 Mm, who started each of these trends. 什么样一个人呢？ Who started each of these trends. 对。 开启所有这些潮流的人。 嗯、mm-hmm. mm-hmm. 好玩的想法。 对。Interesting idea. 我很好奇。 I wonder what he'd... 重返十八岁他会玩点什么呢 ?I wonder what he'd do with the 18-year-old trend. I wonder, 好奇我特好奇、 mm-hmm. What he'd do, what he would do, 他将要做什么 with the 18-year-old trend. 对。 那么这个晒十八岁照片的潮流他又会玩点什么呢、 mm-hmm. 故事到这里就截止了。 对， 所以我们也很好奇，十八岁，你会玩点什么呢 ？Yeah, what can you do with it? 你们会玩点什么呢？ 嗯， 买点什么呢？ 对， 好，告诉我们啊。 嗯， 好，来看今天学到的新单词，在第一段当中你要掌握的是 好 trends。 英文解释 ,something that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doing,、 mm-hmm. a general change in the way people are behaving, or a behavior that is very common for a short time. Right, yeah, two different meanings there. 短时间的、啊 mm-hmm. 大势的流行的。 对 ,went viral. 在社交媒体上的广泛而快速的传播、 mm-hmm. ,spread quickly,、 yeah. especially a video posted on social media,、 mm-hmm. 尤其是指那种一段视频啊 yeah. 啊一段什么样的片段啊 yeah. 哗一下全传开 了。Viral videos, yeah. 接下来我们有 Post-90s generation. 90后、 mm-hmm. People in 1990 or afterwards. Yeah. But not after 2000. 对对对对。 第二段我们有 Wildly popular. 超级流行。 对对对。 So popular that people do like it without knowing the reason.、 Mm-hmm. 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就很喜欢。 对对对。Ice Bucket Challenge.、 这应该是15年时候的事儿了吧。 对对对对、 啊。冰桶挑战。 嗯、mm-hmm. Good for a laugh. 太好玩太好笑。 Mm-hmm. 值得一看值得一笑。 对对对对。 Funny.Worth saying, reading, just because it's funny. 对。 真够逗的、 嗯、 就叫 good for a laugh. 对。 这个也很实用很常见啊。 嗯。 好短小精湛的对话。来请我们的马克老师最后给我们走一遍。 好可以。 哎我们先从一开始来啊。Dialogue 1, Jing Jing and Mark are chatting on the subway. Is this seat taken? Go ahead. Oh, Jing Jing, it's you. I'm on my way to work.Me too. I'm just looking through WeChat moments to pass the time. Have you noticed any trends in people's posts? Yeah, lately a lot of people have been posting pictures of when they were 18 years old. Do you know why that is? Let me guess. Since it's 2018, someone got the idea and it went viral. That's a good guess. This coming year is also the first year that the post-90s generation can no longer call themselves teenagers.You know what I noticed about all those pictures? What was that? Fewer of them were selfies. I don't know if that means people took fewer selfies when they were 18. Yeah, I guess if you have a whole year of photos to choose from, you don't have to use a selfie. The most charming ones are group photos, showing what people were doing when they were 18 years old. Right, it's cool to see what hobbies and interests people had when they were younger. It's a nice trend, looking back on innocent times.You said it. Dialogue 2. Later on, a bunch of people get off the subway, and it is quiet enough to talk again. Are you still looking at WeChat moments? Kind of. I'm having a look at my subscriptions. There's already an article about why people are posting pictures of themselves as 18-year-olds. Does it give the same reason I told you? Yeah, and it talks a little about other social media trends. Is there a general pattern? There might be. You know...Each of these trends starts out as a cute joke. It becomes wildly popular, and everyone wants to get involved. Then, people make a joke about the joke. Finally, everyone forgets about it.

卡西娜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去旅行节目当中，我是朴龙俊，再次向您问好了。接下来呢，依然要有请跟我们一起踏上旅途的嘉宾了，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老搭档丽华。丽华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好久不见。 是啊，新年好，新年好， 新年好，新年好。 这个新年一开始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好事儿，就是重新回到了去旅行的节目当中。 没错没错。 非常的开心。不过呢，刚刚也提到了，其实很多人新年都会做一个新年计划，对吧？ 是的， 今年我要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对对对。 丽华新年有什么强烈的愿望吗？ 我有个强烈愿望，就是战胜自己，战胜自己的懒惰。因为对， 很高大上的愿望， 很高大上，对，上升到哲学境界了。对， 那你意思是2017年比较懒惰是吗？ 特别懒惰，特别懒惰。那我们的朴主播新年有何愿望啊？ 你说的这么高大上，我都不好意思说出来。 还是需要说一下的， 因为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制作人的新电脑嘛。 哦，再买新产品是吗？ 是啊，我的这个新年愿望是比较俗气一点点啊，但是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愿望嘛。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大家愿望是小也好，是大也好，都应该在新的一年去努力， 没错，对 吧？当然了，我们的去旅行吧，这个节目新年伊始呢又再次开启了。还有一个愿望就是能够和丽华 啊， 我们一起为大家准备更多的、更丰富的旅游资讯，是不是？ 没错，没错，值得期待哈。 对，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满意吧，对吧？好的，那我们2018年的第一期节目要给大家介绍的目的地是哪里呢？ 啊，那就是，其实我感觉哈，其实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想当一个对周边的人有能够提供积极影响的一个存在，是吧？ 所以你要这个变得更加勤快。 没错，没错，和今天的主题有关哈。那今天呢，我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就是一个。和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人物相关的一个地方，那就是立有朝鲜时代代表性学者利古里尔的牌位和遗像的地方，这里就是紫云书院。 哦，紫云书院，这一听这名字呢就非常的儒雅，对吧？ 没错。 刚刚提到的利古里尔先生呢，可能如果您来到韩国，或者是您见过韩国的钱币的话， 对， 您可能会知道，因为在韩国的纸币当中呢，它会印有一些古代的伟人的头像嘛。韩币5000元当中是利古里尔先生吧？啊，是1000元。 1000元。 对吧？很小心啊，只是给了我一个手势说你说错了，1000元。看来我最近没怎么花钱。 哎，我没搞错吧？ 啊，是吗？啊，反正在这个钱币上呢，有这位伟人的头像了。 没错。 那我觉得应该会在紫云书院里感受到利古先生的学问还有德行，对吧？马上就跟丽华来简单了解一下这里吧。 好吧，好吧，那我现在就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紫云书院哈。 好的。 那紫云书院其实就是为了纪念朝鲜时期的代表性学者、政治家利古里尔先生的地方。那我们喜欢的电视剧李英爱主演的《慎堂》。就是施善堂的儿子就是利古里尔先生。那利古里尔先生呢，在当时国家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通过非常具有着实与远见的改革一些方案呢，让国家能够从危机当中解脱出来。那同时呢，利古里尔为了解决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和不平等的问题，也做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那因为利古里尔先生和其母亲施善堂的历史遗迹都在这个紫云书院当中，所以这里算是相当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场所了。 是的， 那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学习一下他们生前都做了哪些伟大的事迹哈。那其实现在有很多韩国或者是一些外国的游客都会去拜访紫云书院的。那因为首先来到这里呢，就等于是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嘛。对，那周边的景色也非常好，还能欣赏到很多韩国的传统的建筑，学习到朝鲜时期伟人利古里尔先生的一些业绩哈。因为这里自然景观也是非常非常的美丽的，还能在这里大家可以散散步散散心。那喜欢拍照的朋友们呢，也肯定会在这里拍出非常非常多具有韩国特色的照片。 是的，这个地方呢，真的不光是去学习历史的一个地方， 是， 对吧？也可以让我们这个凝神静气。 对， 刚我这个词就没有想起来哈，就 NG 了。 对， 而且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施仁堂，对吧？其实，在韩国一提到利古里尔先生以及他的这个母亲施仁堂，他可能就会第一个想到的地方是江原道的江陵公竹轩，对吧？ 对。 不过刚刚我们提到这个紫云书院呢，也可以说是施仁堂的这个娘家了，这样的一个关系，对吧？ 没错，没错。 那这里呢，也是利古先生这个长眠的地方了。 对。 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全面了解利古先生的生前的一些业绩。 没 没错没错。 不过来这里参观的话，他不是每天都可以来的。 是、 啊。这个日期我们得先来了解一下。 对，要注意。那因为紫云书院在每周一是要关门的。 嗯。 那而且韩国的公休日也是要休息的。所以大家如果想去紫云书院的话，就一定要查看一下是不是星期一、 嗯、 那是不是韩国的公休日、 嗯、 而且是利用时间也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是早上九点到下午的五点、 哦、 那夏季呢会晚关门一个小时左右、 嗯、 那入场费是成年人为1000韩币左右，也没多少钱哈， 对， 咱们国内就5-6块 是是是、 嗯 啊、 所以没有太大的负担， 对，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免费的、 嗯、 这样的一个水平了， 没错、啊、没错。 那一般呢我们去这个参观伟人的故居哈、啊、 嗯， 自然是要先了解一下这位伟人，对吧？ 没错。 其实如果大家在毫不知情的一个情况下呢，这样去这样的地方去参观， 嗯， 可能这个旅行就没什么意义了。 对，收获不是很多。 对啊，最后可能就光剩下几张照片了。 是的。 对吧？啊，那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这个诗人堂怎么样？ 嗯，好啊。那如果能事先学习一下的话，肯定会有很多收获的哈。那其实提到利古利尔先生呢，就不能不提及他的母亲诗人堂了。 对， 其实诗人堂在当时呢，对于写诗、作诗，还有写文章，还有绘画方面，都是相当具有才华的。 嗯， 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女性艺术家了。 嗯， 那同时在家庭，诗人堂也是承担着妻子和孩子母亲的角色哈。 嗯， 所以在韩国通常。在形容能把自己的事业和家庭都能顾全的女性呢， 嗯、 都会比喻成诗人堂，对，都会称、 哦、 称赞她 榜样是吧？ 没错没错，称赞她像诗人堂一样的女性哈。 嗯， 那因为诗人堂真的可以堪称是一个贤妻良母再加优秀女性的典型人物了。 嗯。那丽华也想成为这样的一位贤妻良母、 啊。当然了，对。 啊、真的吗？ 望尘莫及的感觉， 哦、 追不上了。 也就是说，可能丽华以后如果有了家庭的话，嗯、你可能会这种像诗人堂一样， 对， 回归家庭。 没错，事业家庭两不误 啊。那你就是新时代的女性了。 是的，是的。 因为可能在过去年代呢，人们认为， 嗯， 包括韩国的20年前吧，大家都可能觉得女的结婚了那就不要工作了， 没错， 对吧？ 嗯。 但是现在好像女的不是这样的一个观点。 没错，没错。因为最近很少能听到这个贤妻良母这个词汇了，对，连这个词汇都很少能到、哦、听到了。 对， 可能是因为在时代的在发生变化啊，那进入社会学习和工作的女性比例也在不断的增加。 没错。 那所以可能是女性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了吧？以前如果说女性是主要是负责家务、照顾孩子的话，但最近好像整体氛围和以前大不相同了。 对。 嗯，可能男女也强调平等啊， 对对对， 等等一些东西了。 对，嗯，我听说现在这个育儿假期，男的也开始休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特别好。 而且我看到一个数据说，韩国的男性的申请育儿假期的这个人，他的这个比例是上升的。 对对对。 但是女性呢，申请育儿假期的比例是下降的。 下降的。 也就是说，自己的老公开始申请假期了。 哦。 所以呢，他就不申请了。 对，我最近常听到那个。主夫这个词 啊、 不是主妇。 我估计现在的韩国的男性朋友呢，也是希望在家里当2天主妇。 没错，没错。 毕竟这个在公司的压力要更大一些， 对对对。 好的啊、不管怎么样呢，过去的确是以这种哎，你家务打点的好不好， 嗯， 用这个来评判女性， 没错、 啊。那刚刚咱们也提到了这个纸币上的一些人物，对吧？ 嗯，嗯， 其实我们一直为大家介绍的这个申诗仁堂， 嗯， 他也是钱币上的人物呢。 没错， 嗯、 那申诗仁堂呢，作为女性是第一个被这个印在韩国这个纸币上的人物了。 是的。 那因为申诗仁堂至今都非常受人尊敬的一个最大的理由，就是他的教育子女的一个方式哈， 嗯， 那证明了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母亲，因为他虽然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但绝对不会强逼着子女做这个或者去做那个。 哦、 那就像我们现在受的教育基本是一些填鸭式的教育方式嘛。 嗯嗯嗯、 但当时他的方式是鼓励让子女寻找自己的才能，而且作为母亲也是一直钻研于写作和绘画等等一些方面的事情上，让孩子能够间接的学习母亲。 对，可能也是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嗯、没错，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对，我觉得虽然申诗仁堂呢，她是生活在古代的一位女性。 嗯， 但是如果在现代的话呢，他的这一套教育方式也是值得借鉴的， 没错，没错， 对吧？ 嗯， 可能也是正是得益于母亲的这样的教导啊， 嗯， 几个孩子其实都成为了优秀的人才，对吧？ 嗯，不仅是利古里尔先生， 嗯、 那他的大女儿申诗仁堂的大女儿是朝鲜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画家， 嗯， 那小儿子呢是玄鹤琴和书法的一些大师哈， 哦， 那大儿子在41岁那年是明灯科第，那然后三儿子利古里尔先生呢也是成了非常优秀的学者和政治家嘛。 对，利古里尔先生我们就不用提了，对吧？ 对， 因为本期的这个主角之一就是他，对吧？ 啊。 嗯， 申生堂真的是成为了一位非常优秀的艺术家。那利古里尔先生呢，也是这种德才兼备的伟人。 没错。 那接下来，那么再来简单了解一下里尔先生的这个生平。 好吧，好吧。那作为朝鲜中期的文臣和学者的利古里尔先生呢，是他在13岁的那年就通过了这个进士试，让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哈。因为听说这个进士试呢，是检测应考人的这个写诗和写文章的实力的一个考试。那而且在这个之后呢，他应考了9次科举考试，都成了状元，所以有人称其为这个9度。状元功，通过这些都能看出利古里尔先生在学问方面的超群的实力哈。而且他在参与朝政的时候呢，也在很多很多的方面都提出了很多跨时代的政策。而且呢，在朝鲜是当时是有身份制度的嘛，但是利古里尔的思想呢，是所有人都应该是平等的，对，很 先进的思想， 很先进，对。 不过他去考9次状元的话， 对， 那9届的同学会不会很恨他？ 很恨他，对。 啊，开个玩笑了啊。 嗯。 那利古里尔先生呢，也是从6岁开始在刚我们提到的蒲州生活的，对吧？ 嗯。 那我们在紫云书院当中，肯定能够找到一些他成长的一些痕迹吧？ 没错，没错。那紫云书院里有这个利古纪念馆哈。 嗯。 那利古里尔先生平时是怎么工作的呢？拥有什么样的思想？ 嗯。 还有传播了什么样的学问等等呢？都可以在这里得到确认。 嗯。 还有呢，利古里尔先生的这个一些生平的一些事迹的一些模型，对，模型，即使大家不懂韩文，也可以通过这些来了解一下他的一生事迹等等。那他给这个王，还有一些他给这个王尚书，朝鲜帝王尚书的这个形象，那年老之后在私塾教书的形象，以及他送走了这个去世的母亲和舅母之后呢，远离这个凡世间的尘嚣，入山当了和尚等等，这些形象都得到了一些再现哈。而且还有一边是挂有利古里尔先生的这个肖像画的，还有专门为游客提供立体的一些图像，可以和肖像画拍照纪念哈。那大家还能看到母亲诗人堂的画作以及他的书法作品。那看着这些作品呢，会让大家间接的感受并联想到诗人堂的这个优秀的品行吧。 对，我觉得这也像是坐上了时光机，对吧？大家回到了当年利古里尔先生以及他的母亲在诗人堂生活的年代， 是 去了解了一下他们的这些也不能说是感人，但是伟大的这个事迹， 没错， 对吧？ 没错， 对于孩子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方式，但是对于爸爸妈妈来说，也更有必要去看一看。 没错，没错， 不要天天让你的孩子去这个补习班，去那个补习班， 不要天天填鸭式哈。 对，应该要去了解一下， 没错， 孩子真正喜欢的是什么，对吧？那接下来这个呢，也是可能学习历史的一个很好的地方了，就是这里有他们家族的一个墓地。 没错，没错。那大家参加就是参观完这个纪念馆之后，出来就能看到这个利古里尔先生和诗人堂的铜像立在前面啊，还有这个母子的牌位和遗像等等。那沿着小路走进去的话呢，会看到由4个台阶状这个组成的这个坟墓。那最上端是利古里尔先生的墓，那下面的那一阶是诗人堂的这个墓。最上端利古里尔先生墓往下呢，是由这个他的大哥夫妻的墓，还有这个诗人堂夫妻的墓，还有最下方有这个小儿子的墓，就诗人堂的小儿子墓，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利古里尔先生的一个家族的一个墓地了哈。 是的， 那其实这个利古里尔先生这个利古这个号的来源是来自他小时候生活过的这个坡州的栗子树谷而来的 啊。 对，是由这个地名而来的。那利古的这个家族呢，几乎好几代都是生活在这个坡州的哈，所以这里可能才会有这个利古先生的这个家族的墓地吧。 是的啊，原来这个名号呢也是来源非常的朴实，也体现出利古里尔先生呢一直都牵挂着自己的家乡这样的感情。 是， 其实这样的一些名胜古迹呢，都是比较严肃或者是庄重的，对吧？大家可以除了学习历史之外呢，也可以来到这里去净化心灵，是吧？这里呢，其实还有一个可以让我们散散步来放松放松的一个公园。 没错。那在这个紫云书院周边有